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田令孜呢带着李轩又往西跑路了，这一路之上呢也不太平，打打杀杀，一路也是颠沛流离。2个多月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在他们踏进兴元城的时候，凤翔正在策划着一件大事。唐熙宗光启2年1月底的某个夜晚，李轩抱着王建大腿睡觉的时候，大散关，关口前燃烧的战火照亮了朱梅那张扭曲的脸。他很生气，领着5000兵穷追不舍，设拦截、烧栈道、喊话，一切可用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还是让田令孜挟持着皇上翻过了大散岭。田令孜已经在大散关布置了断后的军队，而大散关呢也是有名的雄关呢、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么说呢有点夸张，但是呢挡住朱梅还是很简单的。朱梅呢尝试着打了打，死了不少兵后他也死心了，得了，看来这一趟啊又是白出了，差旅费自己垫。可是呢没抓到田令孜，这费用谁给报去？这时候呢有人跟他报告说，山下的客栈里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哦，谁呀？走看看去。朱梅来到客栈，看到了那位可疑人物，他兴奋极了，眼前的这个家伙萎靡不振，该是有病在身，但是呢看他的穿着已经宣布了他的高贵，这是一位唐朝的王爷，人靠衣装，马靠鞍呢，有道理。要不是这哥们儿身着华丽，朱梅的大兵早就把他给咔嚓了，让他早登极乐大殿。这病人是谁呢？正是李轩们抛弃的李晕。朱梅来到近前，进行了亲切的慰问，在了解了情况之后，朱梅对李轩抛弃亲人独自逃跑的下三滥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指责，并且对李晕的处境深表同情。 朱梅拍着胸脯跟李云说，相王您放心，这事儿我不会坐视不管的，走，咱们呢先回凤翔再说。四月初，李轩逃到兴元的俩月后，凤翔招待所里，田公公以为只要掌握了李轩就控制了唐朝，这个想法呢基本上没错。这十多年来，他跟李轩组成了唐末最出名的二人转班子，把天底下百姓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是吧？这俩人呢，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独霸舞台，垄断票友，差点呢就可以光辉到永远了。直到出现了另外一对二人转的搭档，这俩人呢在凤翔。自从李独眼跟王老汉的大兵再一次冲进长安，把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东西又拆了个稀巴烂之后，凤翔的地位一下就上来了。很多中央高官都留在凤翔，他们也不是为了办公啊，皇上都跑了，政务怎么开展呢？于是这些三品紫袍、六品飞袍的、七品绿袍的主要工作，那就是给李轩写信，内容呢大概如下：我告诉你，没你世界寸步难行，我们困在原地，任回忆聚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吧。打感情牌，田令孜笑了，我跟李轩多少年交情了，患难之交，青梅竹马，你们懂不懂啊？李轩表示有心回家，没钱买票啊。这时候呢，有一个人怒了，在心里大喊，这天底下莫非就一个姓李的吗？他这一吼正吼到了李轩和田令孜的七寸上，他这么一喊是有充分的理由依据和人员储备的。这人谁呀？朱梅。在凤翔滞留官员及感情写信的时候呢，他呢冷眼旁观，他就是在等一个时机，等百官开始绝望，等天下开始灰心。现在俩月过去了，李轩还是不肯回来，时机成熟了，是该打出自己的这张牌了。朱梅走到凤翔的顶级招待所，找到了自己安排入住进来的人，谁呢？正是李晕。俩月前李晕还半死不活，现在再看又红光满面，还有点庆幸自己病生的还正是时候，不然还要闯大散岭，说不定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你看现在多好，是不是？五星级客房住着，可心人陪着，王爷还是我的王爷，幸福依旧灿烂。但是呢，他还不知道他的幸运还没结束，一个更好的事儿还在等着他。朱梅来了，走到近前说，王爷身体可将息好了。李云呢对这位恩人很感激啊，连忙把朱梅请进来看座勘察，说朱将军前来有何事？朱梅神秘的一笑说，相王，你也是我大唐皇亲太祖之后啊，况且你英俊不凡，才华出众，辈分也是奇高，现在大家都指望着您主持公道，救我大唐啊。这段话正触动了李晕的伤心事儿。他的曾爷爷也是皇帝，但是呢自个儿的爷爷不争气，没能继承大业。按照树枝理论，一旦开始进入分叉，就会离树干越来越远。李晕呢已经成了皇族的边缘人物，想不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他是老资格的王爷呢。但问题又来了，拯救大唐怎么救啊？在听完朱梅说完后，李晕表示自己年老体弱，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朱梅摇头，凑近李晕，低声说了一段话。这一段话把这个李晕吓了一大跳。朱梅说的这个事儿，他从来不敢想，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但是， 他看着朱梅的眼神，那里面有鼓励，有期待，还有一丝杀气藏在其中。李晕叹了口气，点头同意。行，行，那你去操作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凤翔议事厅里，这儿正在开会，这是一场不伦不类的会，因为与会人员都是二流角色。军界代表朱梅、李昌福算是最大的主了，政界代表是数个在凤翔临时办公室的宰相，他们讨论的议题吓死个人了，换皇帝。这简直就是几个农民在半山腰搞华山论剑，定天下第一的名号归属嘛，是不是很让人担心呢？这要是被南帝东邪们碰到，贻笑大方这是小事，脑袋不保这才是大祸。但是朱梅呢，一点都不妄自菲薄，在他眼里，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握住喽，说不定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呀。没错，这会呢就是他召集的。朱梅摆了摆手，咳嗽两声，压了压场说，咱们的皇上见天的跑路，这都跑出魔障去了，再怎么下去，哼，咱们可是都得累死啊。与会人员一听有道理啊，纷纷表示同意，更有人指出这都是陈令孜害的。朱梅摇摇头说，你们呐，太天真了。田令孜是坏，但最坏的是谁啊？谁让他有坏的权利、坏的本钱，还有这坏的机会呢？啊？那不还是咱们皇上吗？大家开始听着有点糊涂了。本来以为这次会是理清思路，统一认识，团结奋进，想办法把皇帝捞出来，怎么成批判大会了？而且批的还是最高领袖李轩。朱梅不等众人发表意见，紧接着就把自己的主题抛了出来。他说，大唐李氏的子孙多的是，咱们为什么掉在一棵树上？再说了，这棵树还是个歪脖树，只认田烟货，咱们不必为了此树放弃一座森林吧。这话一出，满堂皆惊啊。虽然说是这帮人也恨透了田令孜，恨透了李轩啊，不能说恨，应该说是怨吧，怨死了李轩。但是呢，在他们眼里，李轩还没坏到极点，他就是一个被坏蛋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失足青年，还是有挽救余地的。众文官纷纷抗议，皇帝不是纸尿片，你说换就换呐。朱梅抽出了剑，猛地一挥，会一桌断去一腿儿，他吼道，我立的是李氏子孙，谁要是不支持，影响了大唐发展一阵子，我就要影响他一辈子。这一招一出，世界就清静了。文官们颤颤巍巍地举手表示同意。新一届唐朝皇帝就在凤翔这个简单的会议厅里，由大唐朝的二流文官武将合议合议，这就民主选举了。而且呢，结果还是以全票通过的方式产生了。数天以后，唐熙宗光启二年四月六号，大病已愈、大难不死的李晕爆发了他的第二春，在朱梅的带领下回到长安，当上了准皇帝。而朱梅宣布全权接过田令孜的所有职务，并且昭告天下， 田令孜和李轩这一对二人转演员因为工作不认真，喜欢私奔，严重影响了大唐剧组的正常演出活动，现在正式开除。朱梅和李云成为了大唐剧团的新台柱，最新版的二人转搭档。很快，这一通报传遍大江南北，伴随这一通告的是很多的升职加薪令，众藩镇纷纷支持，对呀，是该变变天了。高骈从淮南发来贺电说，热烈庆祝李云，并希望李云大胆再迈一步，则我们可以在新皇帝的英明领导下取得辉煌的成绩。这时候的高骈呢，正处在闭关修道的关键时刻，能抽出时间来幸灾乐祸，实属难得。李克用、王重荣说，我们的眼里只有田令孜。朱温同学表示，我忙得很，不过那个李云是谁没听说过，不是假的吧。凤翔的李昌福同学表示强烈不满，会在凤翔开的新皇帝也在凤翔白吃白住这么多天，哦，自己没捞到什么好处啊。于是呢，等到朱梅一走，这个人就派出了自己的使者，给兴元的李轩通风报了信儿。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田公公跟李轩得知了有一小撮的分裂分子在长安另成立了一个伪政权，田公公应该对这事儿负有统筹责任。为什么呢？这西游班子是他传的呀，他应该仔细翻看资料，定出应对计划。毕竟趁着皇帝出奔钻空子另立朝廷的事儿，在唐朝历史上不是头一回了。当年唐玄宗跑到四川避难，他宝贝儿子李亨就直接宣布他成太上皇了，唐玄宗也认了，心爱的女人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你太上皇就太上皇吧。但是李轩不干呐，他要去找田令孜，想问问这到底是个咋回事。我一大好青年的年富力壮，怎么让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爷爷辈的人就抢了皇位呢？哎，正好田公公也有话说。话说呢，清宫剧里有一个故事，说和珅呢淘到一对甄氏的古董，到时候以后和珅一咬牙，将两个当中的一个砸了个粉碎。和珅就说什么呢，有的东西啊俩不值钱，孤品才珍贵。和珅说的也对啊，田公公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田公公一直有一件稀世珍宝无双利器，自以为凭此可以吃遍天下，哪知道人家捡起自己不要的一老弱病残，稍微加以包装，就成功克隆了他的珍宝。田公公横行二十多年的葵花宝典之绝技被朱梅一招就废了，现在他已然是一个武功尽废的老人了。等到李轩看到田令孜时，也不禁吃了一惊。眼前的田公公苍老的呀，就跟那烤过的茄子似的。李轩满腔的怒气也因此消失于无形。他原本是想嚷嚷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呢，到嘴边这话就成了无助之声，怎么办呢？田令孜一抬头看着李轩，说出了他想了一夜的话。他说，陛下，我要走了。李轩一听大惊，哪？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成都。那我呢？田令孜这脑袋跟日落遇晚风的向日葵那样摇摆，说，陛下，您还是待在兴元吧，现在天下人都恨不得喝我的血，咬我的肉，吸我的骨髓，您再跟着我只能连累您了。李轩闻听泪水下来了，他恨田令孜，但是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田令孜会主动离开他。可是呢，这是眼下唯一的方法了， 田令孜一日在身边，天下人就会认为自己是被挟持的公仔。既然这对二人转演员已经卖不上票了，那散了吧，各自单飞吧。就李轩不再说什么，怅然坐下，无神自语。是啊，是啊，你也该走了。田令孜也坐下来，朝外唤了一声。没过多的会儿，一个小太监端了一壶酒，两三盘菜进来。这就是散伙饭呐。这酒苦涩辛辣，二位饮者谁也没有再说话，仿佛都回到了过去。他们曾经无数次这样对饮过，在角落里为寂寞而饮尽，在房间里为李轩夺得皇位而相庆，在马球场边为每一场精彩的比赛而畅饮。时间过得真快呀，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李轩还是一个孩子，这田令孜还是一个喂马人，他们在宫中相遇，彼此慰藉。他们在穷凶极恶的皇宫争斗当中苦苦挣扎，直到战胜所有的敌人。可是没想到，他们自己转身就成了皇宫的穷凶极恶。李轩肆意玩了田公公弄权玩术，终于把大唐玩的是七零八落，终于把自己玩到了山穷水尽。过了一会儿，酒已喝尽，田公公起身作礼告辞，说：“陛下保重。”李轩答：“好走好走。”田公公拍了拍屁股转身离去。二十多年前，田公公自打第一次抱起李轩时，就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一天，但是现在这一次转身就成为了永别。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田公公走了，他把所有的烦恼都留给了李轩。不过好在李轩的身边还有一个杜让能，他能够帮助李轩重返长安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